你好，我是袁武林。咱们在前一篇的文章里面呢，从使用场景的一个需求方面，讲到了 IAM 系统几个比较重要的特性，其中之一就是实时性。那么实时性场景呢，是所有 IAM 系统里面绕不开的一个话题。为了支持这个互联网的实时互联这个概念，实际上大部分的 App 都需要一些实时技术的一个支持。那么我们现在使用的聊天类的 App，以及直播互动类的 app 都已经在实时性方面做得很好了，我们消息的收发延迟基本都能控制在毫秒级别，当然这一方面的话，得益于我们快速发展的这个移动网络，让我们的网络延迟越来越低，网络的带宽也越来越高，而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的社交网络 app 在实时性提升方面的这个技术呢，也是在不断的升级迭代。那么实时性主要解决的问题是说，当一条消息发出之后，我们的系统如何确保这条消息最快的被接收人能够感知并且获取到，同时呢能尽量让耗费的这个资源比较少。那么这里关键的几个点就是：第一，能快速的触达；第二，能耗费的资源比较少。好，那么下面我们来看一看 IAM 在追求消息实时性的这个架构上所经历过哪些代表性的阶段。那么，在 PC Web 的这个早期的时代，对于数据的获取呢，我们大部分的应用其实是采用一问一答的这个请求响应这个模式。实际上，像我们现在浏览的大部分的门户网站，我们看一些新闻，以及我们刷微博，其实都是采用的请求响应模式。但是这种呢，依赖手动触发的模式，在即时消息系统里面，当我们有新消息产生的时候，并不能很好的感知，并且让接收方获取到，所以呢，不太适用于对于实时性要求高的这个场景，因此呢，这个时候的这个 M 软件的话，很多是采用一种叫短轮询的模式，来定期高频的去轮询服务端有没有新消息。那在这个短轮询模式里面呢，服务端接收到请求之后，如果有新消息，那你们就会把这个新消息直接返回给客户端。如果没有新消息，那么就返回一个空列表，并且关闭这个连接。那么这种短轮询的方式呢，就好像一位焦急等待重要信件的一个人每天我们骑车跑到家门口的邮局去问一问，是不是有自己的信件？如果有，我就拿回家；如果没有，第二天接着去邮局问。那么作为这种一问一答的请求模式响应孵化出来的这个短轮询模式，它的迁移成本实际上是比较低的，也比较容易落地。但是劣势的话也很明显。首先就是说，为了提升这个实时性，短轮询的频率一般是比较高的，所以呢，大部分短轮询它的请求实际上是没有用的。这样的话，客户端呢既浪费电，也浪费流量。另外呢，这个高频的请求对于服务端的资源的压力也是比较大的。一个是大量的服务器会用于来扛这个高频轮询的这个 QPS。第二个就是说，对于后端的存储资源也有比较大的压力。因此呢，短轮询这种方式呢，一般用在用户规模比较小，而且不愿意花费太多的服务改造成本的一些小型的应用上。那么除了短轮询模式之外呢，另外一种就是我们讲的长轮询的模式。正是由于这个短轮询呢存在这个高频无用的一些问题，为了避免这个问题呢，IAM 逐步的进化出来一个长轮询的这个消息获取模式。那么长轮询和短轮询相比呢，一个最大的改进之处就在于短轮询模式下服务端不管这次轮询它有没有新消息产生，都会马上响应并且返回。但是长轮询模式呢，本次请求没有获取到新消息的时候呢，并不会马上结束返回，而是会在服务端等待一段时间。如果在等待的这段时间内有新消息产生就能马上响应返回。这种方式呢，就好像是等待收信的人，每天跑到邮局去问一问，是不是有自己的信件。如果没有呢，他不是马上回家，而是在邮局待上一天。如果有，那么他就拿回家；如果没有，他就先回家，第二天接着再来。那么比较之下呢，我们会发现，长轮询能大幅的降低这个短轮询模式中客户端这个高频无用的轮询导致的一些网络开销和功耗的开销，也降低了服务端处理请求的这个 QPS。所以，相比短轮询模式而言呢，显得更加的先进那么长轮询的使用场景呢，多见于对实时性要求比较高但是整体用户量也不是很大，而且在不支持 WebSocket 的这个浏览器的一个场景下 还是用的比较多的啊。但是长轮询呢，并没有完全解决服务端资源高负载的问题。同样，它还是有以下几个问题。首先是服务端要夯住这个请求，那么只是降低了这个入口请求的 QBS 啊，并没有减少服务端对后端资源轮询的这个压力。假如有1000个请求在等待消息，那可能意味着有1000个线程然后在不断的轮询这个消息存储资源。另外就是长轮询在超时时间内如果没有获取到消息的时候呢，会结束返回，仍然没有完全解决客户端无效请求的这个问题。那么正因为短轮询和长轮询之所以没法做到基于这个事件的， 想要收听更多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 完全的边缘处罚，是因为服务端在有新消息产生的时候呢，没有办法直接向客户端进行推送，所以他们的根本原因在于短轮询和长轮询，一般是基于这个 HTTP 协议实现的。由于这个 HTTP 协议呢，是一个无状态协议，同一个客户端的多次请求，对于服务端来说呢，是没有关系的，它也不会去记录客户端相关的一些连接信息，因此呢，所有的请求只能由客户端发起，服务端并不去记录这个客户端状态。所以当服务端有接收到新消息的时候呢，没有办法找到对应的客户端来进行推送。随着 HTML5 的这个出现，全双工的这个 WebSocket 呢，彻底解决了服务端推送的问题。就像之前我们在信件处理的逻辑一样，那么等待收信的这个用户呢，不需要每天都跑到邮局去询问，而只要在邮局做登记，把自己家里的地址登记好，等真正有信件的时候呢，邮局会派专门的邮递员按照登记的地址来把信送过去。同样呢，当他需要写信给别人的时候呢，也只需要填好收件人的地址，然后把信交给邮递员就可以了，不需要自己再跑邮局。好，那么接下来我们讲一讲 WebSocket。那么 WebSocket 呢，正是咱们前面讲到的这个服务端推送的一种技术的代表。随着这个 HTML5 的这个出现，基于单个 TCP 连接的全双工通信的协议 WebSocket 这种协议的话，在2011年成为这个 RFC 的标准协议，逐渐的话代替了这个短轮询和长轮询的方式。而且由于 WebSocket 的协议获得了这个 Web 的原生的支持，很多的浏览器其实都内置支持这个 WebSocket 的协议，广泛的应用在这个 IM 服务里面，特别是在 Web 端基本上属于这个 IM 的一个标配的通信协议。和这个短轮询长轮询相比呢，基于 WebSocket 实现的这个 IM 服务客户端和服务端其实只需要进行一次握手就可以创建这个长连接，并且进行随时的双向的数据传输。所以呢，当服务端接收到新消息的时候可以通过建立的这个 WebSocket 连接直接进行推送，从而能真正做到这个基于消息接收事件的这个边缘处罚这样也保证了消息到达的这个实时性。那么 WebSocket 的优点我们可以总结一下。第一个就是支持服务端推送的双向通信，能大幅降低这个服务端轮询的压力。第二个是数据交互的控制开销比较低能降低这个双方通信的网络开销。另外就是 Web 的原生支持，所以实现上呢相对也比较简单。那么除了 WebSocket 的协议在 IM 领域其实还有一些常用的基于 TCP 长连接衍生的通信协议，比如说 XMPP 协议MQTT 协议以及各种私有协议这些基于 TCP 长连接的通信协议呢，在用户上线连接的时候在服务端会维护好连接到服务器的用户设备和具体的 TCP 连接的一个映射关系。那么通过这种方式呢，客户端能够随时找到服务端服务端呢也能通过这个映射关系随时找到对应在线的用户的客户端，而且这个长连接一旦建立的话就一直存在除非这个网络被中断了。这样的话，当有消息需要实时推送给某个用户的时候呢，就能简单的通过这个长连接实现服务端的实时推送了。上面讲到的这些XMPP 协议以及 MQTT 协议，这些协议的话呢，其实都有一些各自的优缺点吧。比如说像 XMPP 协议虽然比较成熟，扩展性也不错，但是基于那个 HTML 格式的，所以让协议在传输上的冗余会比较多在流量方面不太友好。而且 XMPP 协议在整体的实现上也比较复杂，所以呢在现在这个移动网络的场景下呢用的并不是太多。轻量级的这个 MQTT 协议呢是基于代理的这个发布订阅的模式在省流量和扩展性方面其实都不错，所以在很多消息推送场景下是被广泛使用到了。 但是这个协议它不是一个 IM 领域的一个专有协议啊，所以呢，对于很多这个 IM 下的个性化的业务场景呢，啊，需要大量的复杂的扩展和开发。比如说 MQTT 协议它不支持群组这个功能，也不支持离线消息啊，因此呢，对于一些开发人力比较充足的大厂啊，目前其实是很多是基于这个 TCP 或者 UDP 啊来实现自己的这个私有协议。一方面呢，这个私有协议呢能够贴合业务的需要啊，做到真正的高效和省流；另一方面呢，私有协议呢相对安全性更高一点，被破解的这可能性呢会小很多。目前呢，主流的大厂很多都是采用这个私有协议为主的这个方式啊来实现的。好，那么今天我们也简单回顾一下今天这节课的内容啊。今天这一篇内容我们主要介绍了实时消息服务里面我们是怎么解决这个消息实时性这个问题。而为了解决这个实时性问题呢，啊，即时消息这个领域我们经历过几次技术的迭代升级。首先是从简单低效的这个短轮询，我们逐步升级到相对效率可控的这个长轮询。啊，随着 HTML5 的这个出现啊，全双工的这个 WebSocket 呢彻底解决了服务端推送的问题。啊，另外的话，基于 TCP 长连接衍生的各种有状态的这个通信协议，也能够实现服务端的主动推送，啊，从而能更好的解决这个消息收发实时性的问题。啊，最后呢，给你留个思考题，啊，TCP 的长连接方式啊是怎么实现，当有消息需要发送给某个用户时，能够准确找到这个用户对应的网络连接的？啊，你可以给我留言，我们一起来讨论。感谢你的收听。